事到未了生活，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的爱着我，千言和万语随 颤音颤得好，哎，这颤音颤得很自然， 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 杰伦，这颤音颤得不错吧？ 都在那个在那边。 小朋友， 好， 声音太不像了， 我傻掉了， 有点傻了。来，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苏瓦迪卡，大家好，我叫朗嘎拉姆，今年16岁，来自泰国。 啊，为什么不转？ 他不但年纪小，连讲话都像邓丽君小姐。 谢谢。 你有华人血统吗？ 我的爷爷的爸爸是中国人。 那你的中文？ 我学了一年中文。 一年啊？有没有人教你？ 没有。 你就自己这样听着学啊？ 邓丽君听，两三遍我就会了。 哇，音乐小神童。 不管是粤语、闽南语、中文、日语、英语。 您说。邓丽君的歌你听两三遍就会，还是所有的你想学的歌都是 邓丽君的？哦， 你对邓丽君的歌特别有感觉就对了。 对，这太厉害了， 真应该转回去让我再选一次，我一定把它选了。 他唱邓丽君的歌非常的好听，而且非常的像， 关键是唱别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强大的标志，可是也是一个强大的限制。 这是我也在想的。 你知道 我这么多年，我从打唱歌开始就没敢碰触过邓丽君这种类型的风格，我们唱不出来。 对， 我们没有那种韵味。 他真的很厉害， 尤其他刚刚那个都在期待那边，很棒，真假那个地方哇。 谢谢 小妹妹，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觉得邓丽君的声音就是世界上感觉最好听的声音，而且特别感动人的声音，所以我想把她的歌唱下去。 那我想要问一下，除了邓丽君的歌曲，平常你还有听其他的音乐吗？ 就听你的歌 啊。哎， 千里之外。 好， 这让我突然又唤起那个记忆了。我当初是演唱会对邓丽小姐一种致敬，我跟邓丽君小姐隔着时空一起唱《千里之外》。 哎，要不然对唱嘛？ 周董， 来一下，来一下， 来一下， 来一下，来一下，来一下。 本来是隔空，哇，现在现 现实中 现场，你就上去。 哎呦，不错哦。这被拱上来唱了，对。哎，先握手一下。 路悬崖，风顶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没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 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 是我在。 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 那半路上你的未来，经不起醒来猜。 送你开千里之外，一路上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白，太遥远的相爱。 天涯之外，你是否还在？ 情深何来， 深知难猜，用一生去等待。 哎，谢谢谢谢，哇，又让我。真的很棒，真的很棒，我们给他一个鼓励好不好？很棒， 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小妹妹，我想问你，你为什么来到这个中国好声音舞台？ 因为我在泰国，我也看中国好声音。 在泰国看中国好声音？ 对，就是我想来中国，我想学中文，我想知道我在唱的是什么，我想了解中国的文化。 哦。 我觉得中国好声音是我梦想的开始。谢谢。 不知道该怎么讲哈。 对，很遗憾，可是我们从心里敬佩你。 希望你能够学更多的中文歌曲，可以涉猎更多的范围。 好，谢谢。 而且你才16岁，真的很有希望。 好，谢谢，谢谢。 这是泰国甘崩利府西瓜河村的一户普通人家。这位母亲一大早就开始打扫，等待着一年多未见的女儿回家。此时15岁的兰嘎拉姆也希望车能再开快点，早点见到妈妈和外婆。 咩噶？个 碌嘅。姐姐，买两红鸡仔。 他哭了。 亚龙海， 别哭了。 亚龙海嘞，我去听亚母干。 这一年中，拉姆去了哪里？小小年纪的他，又为何要离开家呢？ 不知道。 其实，离开家的这一年，拉姆去了中国，在中国留学，在中国唱歌，在中国找寻自己和邓丽君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这个才15岁的泰国小姑娘，又怎么会和一代歌后邓丽君有关系呢？ 第一次听邓丽君的歌，应该是7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呢，就是去香港旅行，然后听到了邓丽君的歌，就买光盘回来。因为我从小时候就3岁就开始唱歌了，但是就是唱泰语歌嘛。然后呢，回来啊，他就给我听，第一次听呢，觉得很熟悉，《甜蜜蜜》。 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 然后我听了差不多2遍还是3遍，我就会唱了。爸爸妈妈就感觉，哎，你怎么会唱？因为我小时候就在农村，就是没有学过汉语，没有学过英语。然后我就想起来，我就说这个是我的歌，我唱过的。他们都不相信我。然后我就告诉他真的是我的歌，然后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回去曼谷3个月你再回来，我给你都会唱，光盘是25首歌吧。爸爸妈妈就啊好吧，小孩吧，应该自己想多还是什么的。然后3个月以后呢回来，我就啊爸爸妈妈你坐一下，我给你们唱甜蜜蜜，你笑得甜蜜。然后呢，爸爸妈妈就觉得我唱是乱词的，就是 blah blah blah， 不是中文的。然后就找一个朋友，就是他们工作吧，就是中国人。 你知道他唱一句，清唱一个《甜蜜蜜》，就把大家给吓坏了。怎么会这样？就感觉到邓丽君再次这样，大家都呼叫起来，因为那些人都是楼下听到的，就都。奔跑上来，就觉得哎，哪里来的歌怎么会这样？ 自从听了邓丽君的歌，拉姆就觉得自己和邓丽君在冥冥之中有种特殊的联系。那次之后，他告诉爸爸妈妈，他想学中文，想知道自己在唱什么，想探寻自己和邓丽君之间这种奇妙的联系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城来，收获特别多。 邓丽君演唱过的这首《小城故事》本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如今可谓家喻户晓。很多人都曾经猜过她唱的究竟是哪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小城，而邓丽君心中的小城也许就是这里，泰国的清迈。她曾4次来过清迈，并且把人生最后的时光也留在了这里。1995年5月8日的下午5点多，邓丽君因哮喘病发作，在清迈帝国美平酒店套房的走廊晕倒，不幸辞世，一代歌后香消玉殒。邓丽君曾说过，小城清迈是她最喜欢的地方，而在拉姆的心中，清迈是她离邓丽君最近的地方，对她而言有种特殊的吸引力。但是几年前爸爸的突然过世，家庭的变故让他一直没有机会来这里。这个寒假，他的愿望 终于实现了。帝国美平酒店是邓丽君每次来清迈的固定住所，十五层的1502号套房正是她曾经居住的地方。 1503， 20年前，比利还是酒店的一名普通的服务生，如今他已经成为了楼层经理，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见过邓丽君、了解她在酒店生活的人。 I met Mr. It's 1993. She came here and I give you show the room, and she said, "Oh, today I book in this room." I think she like Chiang Mai because like the food and then the weather is not cold, not hot. She like to see the small city, not many people, and then she likes quiet and relax.She's is famous of and Thai people also. Thai people have many Chinese in Chiang Mai. They heard about Mr. to visit here, and then we are really happy. Her song everywhere. Now is her song. 从邓丽君离开人世，帝国美平酒店的这间1502号套房就再也没有向外租住过。20年过去了，酒店经过了多次装修，但是这间套房一直保持着20年前邓丽君住过的模样，从来没有变过。酒店每天都会打扫房间，并布置了一些图片和照片，以缅怀邓丽君留在这里的日子。这是拉姆第一次来清迈，也是他第一次走进这个房间。 这就是我喜欢坐的地方吧，嗯，喜欢在这儿看书，这样。 怎么了？ 其实我没想到自己会。回来一次，我觉得应该很开心的回来了。但是我因为我很喜欢这个地方嘛，曾像我家一样吧，就20年了吧，我就感觉很想念他。 20年前，认识清迈这个城市的中国人并不多，但是随着邓丽君的离开，清迈这个名字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华人所认知。从那之后，这家酒店和这间套房就成了很多来泰国旅行的游客的向往之地。很多人都和拉姆一样，要来此缅怀这位一代歌后。而这家老牌酒店如今也要感谢邓丽君。如果不是这样的故事，这家老酒店一定无法抵御清迈近年来拔地而起的各式新酒店带来的冲击。 สวัสดีค่ะสบายดีไหมคะ สบายด ีสบายด ี You have to sing in Chinese Oh yes Chinese it's difficult You speak Chinese Yeah Fluent Yes 在帝国美平酒店15层套房外的会客厅，拉姆遇到了几位英国客人，他们每年会来这家酒店住上一个月。 We didn't know about that when we first came, so I don't think that happened. Although she died 2 years before we came, they didn't have her bedroom like that when we first came. I think we also have a CD of hers at home. We buy it a long time ago because we like the music, and we've seen her room also. 应英国客人的邀请，拉姆决定唱一首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我没忘 起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Thank you. No compliment. No, no comment. No compliment. Yeah. Yeah. Stand. Very much like. Oh yes. We thought the song was set from the heart, you know, so it sounded really nice, and we think she's a lovely singer. I think she's got great talent, a lovely voice.But she has got feeling in her singing, and I think it's very good. Oh, that's amazing. And first met her, she eye rise, mister. And she voice quite amazing, same like her. I never heard from 20 years ago. The time has gone to 2015. 邓丽君离开人世已经整整20年了。他在小城清迈留下的很多痕迹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但还有一个地方一直是拉姆的向往，那是一家小小的音像店，据说是邓丽君当年在清迈最常去也是最爱去的地方之一。 就是那个老板跟邓丽君和保罗就有关系很好吧，而且就是一起吃饭过，就希望他跟邓丽君有关系的消息告诉我，还是故事，还是以前邓丽君怎么样啊，是什么样，就这样想听。我们现在要去音箱店， 这边走过去不算远是吧？ 对，应该是左摆， 很多呀， 应该是左摆，对，就是左边。 13岁那年，拉姆认识了生活在泰国的华侨陈美华。在拉姆的父亲过世后，美华帮助拉姆学中文，去中国。如今拉姆管美华叫妈妈。拉姆说，这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二位妈妈。拉姆根据网上查到的地址，找到了清迈夜市，但是这里有几百家店铺，而且20年过去了，那家小店是否真的还在，的确是个未知数。 朝鲜在这里，好像， 差不多左边吧。 你好，เขาถามว่ารู้จักร้านนี้ไหมคะเป็นร้านขายซีดีเมื่อก่อนเมื่อ10 กว่าปีที่แล้ว โอเ คขอบคุณนะคะพี่คะขอถามหน่อยค่ะพี่รู้จักร้านนี้ไหมคะร้านขายซีดีเมื่อก่อน ไม่แต่แต่กล่องนี่ละ โอเคค่ะขอบคุณนะคะ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拉姆和美华终于找到了原来音像店所在的地方。可是这里已经换了商家，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从店家这里问到了曾经那个音像店老板的电话。 现在就打电话。 没，让分配 邓丽君。就是我们给那个音像店以前的老板吧，给他打电话，然后他就说他现在在曼谷，就离我家特别近，就是这么巧。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来曼谷，你可以来找我，然后就是想去找他，想看他怎么样吧。 小城清迈才刚刚从新的一天醒过来，拉姆已经准备离开了。 一年前他从曼谷去了中国，一年后他终于可以回去了。曼谷是泰国的首都，拉姆的家在乡下，距离曼谷有六个小时的车程。一年没有回家，他很想念外婆和妈妈，但是在回家之前，他还是坚持先到曼谷市区去找到那位音像店老板，听他聊聊邓丽君的故事。拉姆和美华按照电话中的地址找到了曾经的那位音像店老板。20年过去了，如今他已经年过古稀，但是他还保留着很多邓丽君当年与他和家人的合影，回忆起邓丽君依然历历在目。 他说每一次来就是来租，因为要跟他租，所以要跟他接触，就跟他租完之后就会问他哪里有什么好吃的，然后他喜欢吃什么，就这样。然后他说他喜欢吃糯米那个芒果饭，然后老板就带他们去吃，因为他不喜欢去问别人，因为跟他有接触，所以就直接问他。 这位老先生是泰国华侨的后代，他的音像店在清迈开了近30年，直到几年前才停业。邓丽君每次去清迈都会光顾他的音响店。 老罗 他不听歌了，现在他就要看 video 能休息。他生病不好，身体不好。 老先生说，邓丽君每次到他的店里都会待上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在邓丽君去世前的一个星期，他还到店里租过光盘，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邓丽君。老先生听过邓丽君所有的歌，20年过去了，他依然非常喜欢那些歌。 今晚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 邓丽君 好像邓丽君自己来的。 他说什 么？好像邓丽君自己来。 你好， 唱歌很好听，很接近。 如今老先生还保留着一些曾经的光盘，他想找找看还有没有邓丽君的歌曲作为礼物送给拉姆。 哎呀 找到了。 拜拜。 哎呀， 喜欢吗？ 喜欢。 终于找到了， 只有一个了。 谢谢。 谢谢。 结束了拜访，拉姆终于可以心满意足地离开了。但是就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一定要先去一个地方。 萨迪卡，萨迪卡，这就是我原来上小学的地方。这两位呢是我们的校长，他们看着我长大的。不过咋鸡 你猜他往路坑了吗？不是泰国人。对， 那你现在在北京工作上学？ 上学 对。那你去年应该讲了很多 吗？我刚刚去学了一年。 刚去一年。 哪个大学？哦，不是，还在上高中呢。中国音乐学院。 你好，我的叫 P， 本轮 P， 听你轮 T 呢。7岁，听到邓丽君的歌的时候，就想去中国上学了。而且我那时候唱邓丽君的歌，我也不懂意思，就跟着唱就。然后13岁的时候， 就梅花妈妈就给我介绍，就有一个机会让我可以能够去中国。 我爸爸过世一年多了，然后之前就是爸爸有心脏病嘛，妈妈也没有工作，是家庭主妇，所以就很紧张，然后就大家就觉得很可怜这样。他一直说他很想读中文，有机会他要去中国读中文，所以大家就说既然他自己想要这样，我们就大家帮忙圆他这个梦这样。 如今在泰国的每所学校里，中文和英语一样都是一门必修的外语，孩子们从小就能说一些简单的中文。但是在拉姆上学的那个时候，学校还没有开中文课，所以当拉姆第一次去中国的时候，语言成了他最大的障碍。 第一次去就我明天就要上学了，我一句话都不会说，怎么听老师听得懂的，英语也不好，我怎么办？有没有泰国人呢那边？第一天就在那边哭了，就哎呀，我担心太多了，我怕我听不懂，我和同学可以交朋友吗？还是关系我和他好吗？还是文化不一样，如果我做这样他就觉得我没有礼貌吗？这样就想特别多。 为了练习语言，在中国拉姆每周六还会到北京台湾街的邓丽君餐厅去，和其他模仿邓丽君的歌手一起唱歌交流。虽然梦想变成了现实，但是困难却一个又一个的接踵而至。 我同学都是从小学音乐的，我从来都没有学过五线谱，我都没有学过这个是什么高音谱号，这是什么，对我来说特别难。我喜欢这个邓丽君餐厅唱歌，虽然就舞台不是这么大，让我慢慢有进步，可以去大的舞台唱歌，就从小的舞台开始。 拉姆也没想到，如今学校里的学弟学妹们居然都能说些中文，提到邓丽君，他们竟然都会唱《甜蜜蜜》。 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歌手，中文也要会唱，别的语言也要会唱，就从小就喜欢听音乐，喜欢唱歌，喜欢跳舞，就三岁就开始上台了。我也不知道，但是这种东西真的就我的心里一直都有音乐。 告别了曾经的学校和老师，时隔一年没有回家的拉姆终于回来了。 那时候上学的时候也不知道这个寒假可以回来的，那时候知道的时候就特别开心感动，哎，可以见到亲戚。 拉姆的外婆今年已经70多岁了，其实她和外婆已经有3年没有见过面了。妈妈在准备晚餐，拉姆决定趁这个时间帮外婆做点事情。 好久没做了，这个中文叫酸角，我就是小时候就如果是周末的话帮外婆做这个，可以做饭的，就放在菜里面，泰国菜我们就是家乡的菜喜欢放这种东西，这不就酸酸甜甜的，就也很香的菜。他听不懂，但是他说中文好好听。我一般在中国就是叫什么用手机那个打电话还是什么，他都看见我，但是也跟面对面不一样。ตอนทำนาข้าชื่อดาวเรืองพอเข้าในเมืองชื่อข้าเฟืองเรืองลือ就音乐就很像，我什么感觉都可以唱，悲伤就唱悲伤的歌那种，高兴就唱高兴的歌，就音乐来什么都忘了，就跟着歌走了。就是地方长大不一样，去中国就未来比较好吧，我感觉。这边是农村嘛。 就会说汉语，泰国人就觉得哇好厉害啊，这样我很那个 lucky 了，太 lucky 了。如果我还在泰国的话，变化不会很大的。 接近傍晚，拉姆的妈妈已经在准备晚餐。一年没有见面，妈妈要给拉姆做顿她最想念的家乡菜。 想吃，就是我小时候喜欢吃的，用笋来做汤，一个汤。希望今天能吃到。我觉得我妈妈做每个都好吃。 这个鱼是放在汤里面的，这个是要炸的。泰国人经常吃的饭，这做饭的时候没有炸鱼。 感觉很香。 你是辣椒酱吗？ 你来。 对，行，继续。 哇，妈妈的。我到底给他。 难度。 就没有长大，在妈妈眼前，就我是不是没有长大的。 弯弯的小河，轻轻地闪着。以为这小村庄。 这次在家里，拉姆能待上两周，然后他还要回到中国去继续读书。他的梦想是以后能成为一个歌手，像邓丽君一样的歌手。 寒问故乡，问故乡别来是否无恙。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一直想是中国，感觉回家一样吧。这泰国是给我出生，给我血，给我肉，但是中国梦想和我的希望就在中国了。 美丽的风光，你常出现我的梦想。我没忘记你，忘记连名字你都说错，证明你一切都是在骗我。看今天你怎么说？Bye my love， 我的爱人在天。Bye my love， 生死和你分离。我会永远永远爱你在心，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记。 สวัสดีครับน้องอิงครับเชิญนั่งครับเชิญนั่งครับเชิญนั่งครับโอ้ขอรับนะครับเพลงเพลงนี้ฮะท่านผู้ชมครับเพลงที่ทุกท่านรู้จักกันมาอย่างดีเปรียบเทียบกันประโยคต่อประโยคกับตั้งลุจินตัวจริงนะฮะชื่อเพลงเย่เลี่ยงใต้เปียววอเตอร์ซินครับเชิญครับ 轻轻地歌 心，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 ครับเพื่อนๆออกนะฮะท่านผู้ชมฮะตอนซ้อมนี่จะต้องบอกกับน้องอิงบอกว่าตอนที่สวนกันกรุณาเอาไมค์ลงด้วยเพราะว่าไม่งั้นเราไม่รู้ว่าใครร้องอ่ะคือพอถ้าไม่เอาลงไม่รู้ว่าตั้งด้วยเชนร้องคิดว่าเป็นเสียงน้องอิงอะไรประมาณนี้เรารู้สึกอย่างนั้นนะฮะปากเนี่ยบางทีอาจจะไม่ตรงเพราะว่าเป็นวิดีโอมาน้องอิงบอกว่าแม้แต่ The Voice ของจีนนี่น้องอิงไปออกรายการด้วย ค่ะ The Voice ของจีนน้องอิงไปร้องเสียงของเติ้งลี่จินแข่งกับเขาประมาณนั้นนะครับนี่คือน้องอิงครับเด็กไทยคนหนึ่งที่กำลังไปสร้างชื่อเสียง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ฮะประชากรเป็นพันล้านนะฮะแต่ว่าคนคนนี้คนไทยกำลังจะสร้างชื่อเสียงในฐานะคนไทยคนหนึ่งน้องอิงขอให้โชคดี ขอบคุณค่ะ ขอให้สร้างชื่อเสียงให้กับตัวเองได้มากมายกว่านี้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สร้างชื่อเสียงให้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ของเราด้วย ค่ะ ขอเสียงปรบมือกับน้องอิงครับ หั วหน้าสยามวิเศษคุณครับ